第十六首，守法律的必获救助。我行了正义及合法的事情，别把我交于压迫我的坏人。求你保证你仆人的安全，不要让骄傲人将我磨难。对你的救助和你正义的诺言，我热切渴盼的已经望眼欲穿。求你照你的仁慈恩待你的仆人，也求你教训我能明白你的章程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赐我明察，为使我能够通晓你的约法。现今是上主行动的时候，因他们违犯了你的法度，所以我爱慕你的戒律远胜各种黄金和宝。我尊重你的一切诫命，憎恶所有的欺诈途径。第十七首，爱法律的求天主训导。你的约法诚然是美妙神奇，因此我的灵魂要遵守不违。你的言语经过解释，必会发亮光照，连知识浅薄的人也可以通达知晓。我张开我的口接叹唏嘘，因为我极渴慕你的戒律。求你回身向我，给我垂怜，如素常对待爱你明者然，引导我的脚步，履行你的训告。不要允许任何邪恶来主宰我。求你救我摆脱人的欺压，为使我能遵守你的律法。求你给你的仆人显示你的慈言，同时也求你给我教导你的规范。我的眼泪滴滴下流，犹如溪水，因为他们全部遵守你的法规。第十八首，天主的法律正直无邪。上主，你原是公义的，你的判决是正直的，你以正义和至诚立定了你的诫命。我的热火快要将我消耗殆尽，因为我的敌人忘了你的圣训。你的教言经过千锤百炼，你的仆人对他爱不知倦。我虽然年纪幼小，被人轻看，可是我总不忘却你的法范。你的正义永远公正，你的法律永远坚定。困苦和压迫虽然来临我身，但你的诫命仍是我的欢心。你的约法永远公允，赐我智慧，使我生存。第十九首，求赐忠守法律之恩。我全心呼号，并求你俯听。上主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律。我呼号你，求你救护，我必遵守你的法度。天还未亮，我就起来求助，极热切地期待你的训语。夜里每更，我都睁着眼睛，全是为了默想你的圣训。上主，请照你的仁慈俯听我的呼声。上主，请爱你的正义使我得以重生。非法迫害我的人已临近，他们都远离了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愿你时常与我亲近，你一切的诫命全属忠信。我早已由你的约法得知，那都是你从永远所定立。第二十首，求赐脱离迫害。求你垂视我的苦难而救拔我， 因为我总没有忘记你的法约。求你辩护我的案件而拯救我，并请依照你的怒言使我生活。恨不得救恩远远离开恶徒，因为他们不理睬你的法度。上主，你的仁爱何其广阔，按照你的谕旨赐我生活。迫害与磨难我的人确实众多，然而我却不会偏离你的法约。奸党恶辈我一看见就会生厌，因为他们都不遵守你的规范。上主，请你看我如何爱你的训令。上主，照你的仁慈保全我的生命。你圣言的总纲却是真实无欺，你正义的一切判断永远不移。第二十一首，守法律的喜乐与平安。王侯虽然无缘无故加我苦难，我的心灵仍旧敬畏你的教言。我对你的诺言实在欢喜若狂，像得到许多胜利品的人一样。奸诈邪恶是我所恨所憎的，你的法令是我所喜所爱的。为了你那正义的判词，我一日要赞美你七次。爱慕你法律的必保享平安，没有一点失足跌倒的危险。上主，我期待你的助佑。上主，我遵守你的法度。我的灵魂恪守你的规戒，因为我对规戒十分喜爱。我必要遵守你的规戒和劝言，因我的一切大路都在你面前。第二十二首，求赐一生爱慕天主的法律。上主，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，求你照你的约言使我明理。愿我的祈求到达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诺言救我脱险。愿我的双唇永溢赞美的歌曲，因为你给我教授了你的法律。愿我的舌头歌咏你的训令，因你的一切诫命尽属公正。愿你伸出你的手救助我，因为我拣选了你的法约。上主，我渴望你的救援，你的法律是我的喜欢。愿我的灵魂活着赞美你，愿你的断语将我来支持。我像迷途的亡羊，请寻回你的仆人，因为我总没有忘记你的任何诫命。